咁今日講到經文，記載喺約約書亞記七章一至十二節。揾到嘅請聽我讀。第七章，以色列人在當滅之物上犯了罪，猶大支派中，謝拉的曾孫、撒底的子孫、加米的兒子亞干取了當滅之物，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以色列人發作。約書亞從耶利哥派人往伯特利東邊靠近伯亞文的艾城去，對他們說：你們要去窺探雅地。那些人就想去窺探艾城，他們回到約書亞那裡，對他說：百姓不能必都想去，只要二三千人想去，就能攻取艾城，不必勞師動眾，百姓都想去，因為他們人少。於是百姓中約有三千人上那裡去，但他們竟在艾城的人面前逃跑。艾城的人擊殺他們約三十人，從城門前追趕他們，直到士巴林，在下坡的地方擊敗他們。他們都膽戰心驚，容化如水。約書亞和以色列人的長老就撕裂衣服，在耶和華的約櫃面前臉伏此地，直到晚上。他們把灰撒在頭上。約書亞說：唉，主耶和華，你為什麼領這百姓過約旦河呢，把我們交在亞摩利人手中，使我們滅亡呢？我們不如住在約旦河的那邊。主啊，求求你，以色列人既在仇敵面前轉身逃跑，我們還有什麼可選呢？迦南人和這地方所有的居民聽見了，就必圍困我們，把我們的名從地上除去。那時你為你自大的名要怎樣做呢？耶和華對約書亞說：起來，你的臉為何這樣苦伏呢？以色列人犯了罪，又違背了我所吩咐他們的約，又取了當滅之物，他們又偷竊，又行壓榨，又把當滅的物與自己的器皿放在一起，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不住，他們在仇敵面前轉身逃跑，因為他們成了當滅的物。你們若不把當滅的物從你們中間除掉，我就不與你們同在了。有請大家我哋分享。 弟兄早晨。 早晨。 今題為失敗的成功之母。約克説八。大家想起失敗的時候會想起哪一個呢？我不知道為什麼想起這個題目呢，我就想起一個科學家叫愛迪生。愛迪生他最經典的發明是什麼？燈膽。燈膽，不是男女之間那個燈膽，是真的有燈膽。我覺得他最厲害的不是說只是發明燈膽，而是知道他發明燈膽的過程是怎樣的？是這樣失敗，是這樣失敗的。相傳咧，佢失敗咗總共幾多次？99次。但佢最犀利唔係呢樣嘢喎，佢最犀利就係佢試每一個失敗咧，都係一個發明嘅。大家記唔記得講？我每一個失敗，我就發明一個唔成功發明燈膽嘅發明咯。即係換句上講，今次我發明燈膽嘅時候，我加氧氣，攞條鐵線，今次係唔得嘅。咁下次攞烏絲又加氧氣，第二次又試原來是會燒的，會爆的。咁第三次又再去重複。如是者，佢就最終佢就得到個成功。但係喺佢未得到之前，佢試每一個嘅挫折咧，佢都話：這個一個都係偉大發明。其實我覺得呢個哲學都幾好嘅，即係喺我 聽完之後我諗啊，我都未諗到一個氹我老婆真正開心嘅方法啊！但失敗嘅方法我試過多次啊，我試每一個即係失敗嘅方法都好啦啊！我知道我下次唔應該再犯，係咪？如果我再犯嘅時候會點啊？我再攞嘢啦，係咪？我再唔成功咯。咁所以咧，我而家都未可能諗到一個即係終極成功嘅方法，但係過程我面對好多失敗，我知道呢啲都係一個經驗。很多時候由由細到大長大的時候，我們覺得要成功的時候，往往都跟失敗是拉上關係，是不是？好像成功是必然在當中一定有失敗的，是不是？那我們想，就算你經歷一連串的失敗都好，你最終都會獲得成功。但是問題就是，我們要好像愛迪生那樣，他要在每一次的失敗裡面去找到過中的原因，是不是？上次加氧氣爆，如果他記得了加氧氣會爆，到第33次他做實驗的時候，誰知又再加氧氣又爆，哎呀又爆多次，為什麼呢？他就是因為記得了第一次那個失敗。所以呢，我們面對失敗，我們知道過中那個原因的時候呢，我們要避免去重複，否則呢我們可能會再經歷多一次失敗。約書亞記今天我們看一段他們真的一段失敗的戰役，在約書亞記由第一章去到最尾的時候，他們經歷無數咁多嘅戰爭，他們有最終當中最出名的有三場戰役，喺第六章的打叫咩啊耶利哥城啦，係咪？第七章同埋第八章分別記載他們先後兩次去攻打艾城，第一次攻打艾城佢係失敗嘅，就是今日呢段嘅經文佢所講嘅，但係約書亞喺過程當中，他很快找到他失敗嗰個原因。他糾正過來，從此他在他帶領的以色列軍的情況是沒有一次再去輸。究竟他失敗那個的原因是什麼呢？我們可以一起去看看。弟兄姊妹，我們經常都說我們人生裡面呢好像很多不同的屬靈爭戰，是不是？在我們即由小到大，我們出生這個社會，我們已經 好像就要面對不同的競爭，是不是？現在找幼稚園咁樣啊，你都要個競爭，唔單止你同個社會競爭，可能同側邊嘅家長嘅競爭。而家見幼稚園咧面試咧，唔係見個小朋友啊嘛，係見個家長噶，好大壓力。又我諗住讀完書啦嘛，都唔想都仲要面試咁樣，即係嗰種感覺真係唔係好好啊！出嚟讀書係咪？我哋要為升可能即係而家都不散嘅係咪？以前係升中係咪？跟住又諗下讀大學。出嚟社會，我哋好多都諗下我哋工作嘅路向係點樣，好多嘅爭執，夫妻之間都係㗎啦，係咪有時啊？彼此之間都唔係話嘅，比較喺前邊，即都會有好多積壓受啊！我哋都可以即喺當中嘅經歷好多失敗。弟兄姊妹，你想你嘅生命係一連串嘅失敗，定一連串嘅成功？但願我哋今日咧喺艾城一節裏邊。我們看到究竟約書亞他怎樣可以找緊在他們一起面對失敗的過程裡面，他怎樣糾正過來，使到他們從此志無不適，孤無不克。在他們出戰之前，我們剛才提過他在第六章裡面，他先有一場很重要的勝仗，他打耶利哥城。其實當時他們眾百姓很開心的，因為還記得他們過往那40年在埃及的地方嘛，出了埃及在曠野，是不是很辛苦，經歷40年之久，終於約書亞終於可以代替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過約旦河去到迦南這個地方。南面去到迦南這個地方都還是外邦人的事，即是佔據的地方，他們需要去打很多的仗，去找回真的上帝應許的地方，那個迦南地，所以他們經歷很多的戰爭。耶和華帶領他們過了約旦河之後打第一場的聖戰是什麼？就是剛才所說哥利亞那場耶利哥那場的戰役，他們贏得很漂亮，他們全民很開心。那麼這個故事今天的背景就是發生在這個狀態裡面。那麼約書亞他再說，他在第二節他就說就派人去艾城去窺探那個地方，窺探究竟那個地方那個即是人民的狀態是怎樣，我們去攻打的地方都可能要派一些探子去看看那個地方。探子回來他怎麼說，他就跟約書亞說，我們眾百姓都不用全部都去，我們只需要派3000人， 就可以處理呢個蟹性。咁啊，唔使無師動眾，我哋派三支人去。你聽到呢度第一個問題，你覺得佢哋個心態係點啊？兄弟係咪？哇！佢哋覺得我唔使啦，唔使咁多人去啦，派三千人去得。其實佢哋唔係冇兵力嘅喎。如果我全部人，即係好似我哋全部人得三千人嘅話，咁佢派曬三千人，咁佢全力啦，唔係兄弟係咪？但係我哋喺第八章佢第二次攻打艾城嘅時候咧，佢總共係派咗30,000人去，先可以將呢個艾城攻破。咁所以咧，佢第一次的而且確係兄弟，佢哋仲係好記掛住佢自己可以。一不費一兵一卒去將耶利哥城去擊破。咁第二個問題係咩？第二個問題就係頭先提到，佢哋去將耶利哥城擊破嘅時候，佢哋面對咗一個係點樣好開心嘅狀態。佢面對空前嘅成功，係咪？佢哋覺得耶利哥城咁強，有咁高嘅圍牆，我哋都可以處理到啦。區區一個蟹城，何足掛齒，係咪？咁你哋聽到呢度，你就覺得啊，佢哋個問題係咩？好明顯喎，咁需驕傲喎，係咪？因為面對一個好重大嘅成功之後，佢就覺得啊，對方好渣啦，佢輕敵啦，佢覺得大城好弱啦，佢覺得自己打完耶利哥喺迦南地呢個地方，我自己好勁，係咪？好勇猛，所以咧佢哋。或多或少佢嘅心裏邊都出現一種驕傲嘅心。有時我唔知道你哋咧，即係有冇呢種感覺。其實喺你身邊，喺公司裏邊都係嘅。你越勁嘅人咧，其實咧佢表現得係越低調。相反咧，啲好驕傲、好即係所謂一串串講嗰啲咧，咁其實佢哋越無聊。我唔知道你有冇呢種感覺，即係總係硬係即係好中意佢扮曬嘢咁樣嚇。咁我就都有遇過啲。即係咁嘅同事咁樣，咁我即係我份工啦，我試過喺啲我做消防嘅，咁咧就試過咧喺一啲好靜嘅消防局工作，亦都試過喺好忙碌嘅消防局工作，即係好似旺角消防局咁樣。咁你估咧好驕傲好自大嘅人會喺邊個消防局出現啊？邊類型嘅消防局？喺靜嘅，係冇錯，真係唔知點解，真係越靜嘅消防局咧，佢講到自己好巴閉咁樣。即係手柄，我做咗30多年西貢消防局啊，哇，夠做過好多唔同嘅大大小小事故，即係講到自己好勁啊！我西貢10年都唔燒一次噶嘛，即係好少火燭噶嘛，到真係火燭嘅時候，即係我哋睇，即係我睇翻啲新聞，就佢哋嘅反應啊，佢哋嘅應變啊，佢哋即係總之人哋咁 hea 咁啊。相反，喺啲好忙嘅局裏邊咧，我有一次同個30多年做咗30多年嘅同事去傾偈，咁佢。真係遇過風風唔同大大小小風風雨雨，佢經歷嘉利大廈嘅5級大火，佢試過遇過即係煤氣爆炸有同事傷亡，佢經歷過好多即係真係同袍嘅離開但係佢經歷過咁多嘅經驗，照計佢應該係真係經驗豐富嘅，但係佢冇嘅，佢表現得都仲係好謙虛，佢對於佢工作嗰、那個。態度佢都覺得真係好無常係咪？因為你真係估唔到下一刻佢哋會發生啲咩事，所以佢工作態度又謙虛嘅，佢會成日都去好有危機感去諗下究竟我哋下一步會遇到啲咩事我哋如果做嘅時候你唔咁樣做咧就唔得㗎啦，成日去提醒啲年資較淺嘅同事，所以冇錯，真係你越有經驗你越見得世面多嘅時候。其實你就知道自己的能力是不值得去驕傲，係咪？相反，反而企出嚟好像很驕張好不知世面的時候，往往其實佢真係一個正人自話但冇錯，約書亞被耶和華去揀選成為以色列軍的一個領袖，佢冇理由都咁容易驕傲，同埋咁容易去輕視對方的實力㗎。點解咧？大家記唔記得約書亞佢嘅背景係點樣？或者讓我喺度提一提當年佢係摩西嘅麾下其中一名探子，係咪咁佢都做過探子嘅，佢都知道探子即係要做啲乜嘢嘅。咁摩西派咗12探子去窺探而家佢哋佔據嘅迦南地，有10個探子翻嚟，佢同摩西講：唔好去啊， 嗰邊啲人好勁啊，好恐怖，我哋千祈唔好去，唔好去啊！各位讀書，約書亞同埋加勒啊，佢翻返嚟同啊摩西講：我一定要去，呢、這個就係耶和華俾我嘅地方。點解佢咁有信心？先問啦，因為佢知道呢個地方就係耶和華應許嘅地方，佢係憑住耶和華佢嘅應許，佢係願意帶領以色列人去到呢個迦南嘅地方，所以佢一路做事都係好依靠耶和華，係咪？就算佢哋去帶領以色列人第一次去攻打哥利亞耶利哥 ，sorry 嘅時候，佢用咩方法？係耶和華教佢嘅方法，係咪？你咩都唔使做，你為咗食啦，咁行，咩都唔使做，啊！你就行，行足七日，第七日一齊叫，哇！佢成就咗咁樣，不費一兵一卒，將耶利哥城打爛。但點解咧？似乎好似佢真係帶領住以色列人去可以成功過下過約旦河，贏一場好漂亮嘅仗嘅時候，好似有一啲勝利衝昏頭腦咁樣。我哋可能都喺我哋生命裏邊，我哋都有很多的成功，是不是？我們會不會往往就在最成功的時候、啊、最得意的時候，我們就缺乏那種的警醒，去知道究竟我們成功的由來是來自哪一位，究竟是來自自己的實力、啊、還是去一直去保守住你的上帝呢？結果約書亞他就派了3000人去打大城，咁啊，輸到一盤一碌翻嚟。咁喺頭先講咗成功之後，喺佢生命裏面佢哋會出現一種危機。而家佢哋徹底嘅失敗，喺失敗當中又會出現啲咩危機？一般人面對失敗，佢都好唔開心，係咪？正常反應啊，好頭痛，好灰心，收埋自己。約書亞都係喺第六章佢講到，當佢知道他們輸了給艾城之後，約書亞就跟以色列的長老在約櫃面前去撕爛衣服、啊、將灰塵灑在頭上，他痛，他很不開心，他不知道究竟他怎樣可以去面對以色列民，他不知道怎樣可以再去帶領住他們，他很灰，甚至他埋怨上帝，他埋怨上帝，唉，為什麼你要帶我們過約旦河來到這個地方，將我們的生命交給仇敵裡面？這番說話在哪裡聽過？很熟悉，似曾相識。當其時以色列民、啊、出埃及去到曠野的時候，他們有同樣的怨言、啊、他們埋怨摩西為何帶他們離開一個他本來是做奴僕的地方，反而去到一個曠野他得自由的地方，他們做很多埋怨。我看到這裡，我覺得如果做一個領袖，他是真的不應該有這些埋怨，因為一方面你如果做領袖你都去埋怨的時候，那他下面那些 的軍隊的士氣會怎樣？你幾可見到經濟衰退的時候很差、啊、曾俊華走出來他說、哎、沒有了，香港死緊，不會的嘛、啊、他總是會說、啊、我們現在香港財政穩健，有各方面的救市措施，大家可以放心，現在資金還是現在整個市場都是健康的發展，通常都會有很多很鼓勵的說話，是不是、啊、你試一下一次、啊、簡生不是他一個、啊、其實簡生有一天走出來就說，唉，做什麼鬼直堂呢？不直堂就好，是不是？你都沒增長的，我們是不是？為什麼大家都是這麼差的？他們來不會的嘛，是不是、啊、如果他走出來這麼說，大家就好泄氣，所以作為一個領袖，有些說話他真的不說的，但是他都控制不了自己，他很不理性的那一刻，是不是？一個人不理性呢，是很多即是覺得他自己選擇上面呢會出現很多的不同的問題的，往往都是因為他面對那種困境的時候，他個人變得不理性，是不是、啊、有個女仔、啊、他有 A 和 B 兩個人追他、啊、他最終選了 B 再跟他結婚、啊、結婚之後他很不開心，唉，之前我選了 A 的，為何我選你呢、啊、他很不理性，他沒有想過其實他如果他選了 A 的時候，他結婚裡面之後一樣很不開心，他可能沒有處理過，就是他婚姻裡面究竟有什麼問題出現了呢？他只是埋怨究竟我的選擇有沒有做錯，婚姻是沒得錯的， 因為我哋每個人婚姻都係上帝出頭噶嘛，人神配合嘅人不能分開，係咪？所以冇揀錯嘅，但問題就係你點樣去面對，係咪？約書亞佢面對呢一次嘅失敗，佢無地自容，佢唔知點去面對。佢得呢一次失敗，佢就係代表佢徹底嘅失敗。點解？喺經文嘅第五節啦，佢哋輸咗呢場仗之後，啊，佢哋嘅反應係心快如水啊嘛，其實即刻薄啲講佢哋，即係其實如果就算你打贏場仗咧，你有啲基本嘅人數嘅損失，其實都好正常係咪？今次佢哋死咗幾多個？36個。佢哋咁多人死36個，但佢哋都冇啦，輸曬啦，一切都冇噶啦。佢派3000人去打係咪？死36個啫喎，啊！但佢哋反應係點啊？徹底嘅失敗，輸曬。所以有時佢如果面對唔到呢個失敗嘅時候咧，佢會帶俾佢一種咩嘅情感啊？我覺得會更加灰。呢個世界冇啦。其中一個原因佢就咁樣。他站不回起身，他不知道怎樣去面對百姓，各位約櫃面前一整日的向耶和華禱告。不知道為什麼近日呢很不開心，我經常我很喜歡看新聞，特別留意到呢有很多人小學生一年紀越來越小，剛剛小學升中學，跟著因為學業的問題他面對不到那種壓力，他選擇了去犧牲自己生命。你是不明白究竟他當中那種困苦是什麼，但是他就面對不到那種挫敗，可能我被人罵一句，可能也不知道背景是怎樣，但是我們聽見就是很多都是因為他即是學業的壓力，感情的挫敗感，所以使他們寧願去選擇犧牲自己生命都不會面對那個的問題。究竟他們是不想站起身去面對那個問題，他們還是覺得自己無能去解決。我有一個見證，我想了很久沒有分享，但是最近我知道即很多弟兄姊妹，或者我們都工作的比較多，都經歷緊可能去找工作，可能去籌算緊自己方向的時間，可能在建工面試都曾經失敗過。我都想去分享一個我過去找工作的一個經歷給大家聽。那我自小的夢想是做消防，真的，我由小到大我都很想去做消防，所以呢我是知道消防呢是不可以近視呢，我真的一直保持自己良好視力的。那我就選擇去讀的科目啦，我都希望是跟消防有關的。咁啊，讀嗰個工程嘅時候，我都睇下有冇啲關於呢方面嘅即係嗰個學科咁樣。咁我係一心諗住咧去考消防。咁我記得咧有一年關於 project 咧，咁我個 project 攞咗一個全港性嘅獎項冠軍咁樣，即係我唔係驕傲，不過即係因為劇情需要我講出，即係攞咗個冠軍。跟住咧嗰個冠軍之後咧，有一間公司咧，佢寫電郵俾我嗰個 professor， 佢話好想即係邀請我加入佢公司。啊，嗰陣時咧，我就同個 professor 講話，唔得，我要考消防，所以我拒絕咗。嗰時我係好大嘅決心，我真係好想去考消防，但係真係邊有咁樣㗎？一諗翻轉頭都有啲神仔嘅，因為有份工梗見咗先㗎啦，係咪先？你睇下咩情況？但係我好大決心。咁我如是者就畢業就去考啦。咁啊，考消防經歷好多嘅過程，要面對體能啦，即係要考體能，跟住考筆試，再面試。如果順利嘅話，又再面試，又再面試，不斷經歷好多關。咁嗰次咧，咁我就去考體能啦，跟住又咁啊過到咯，咁啊過筆試，跟住又再過面試。咁其實嗰次就衰得好徹底嘅。咁我自己賽後檢討翻，咁我肯定係我自己輕視咗個面試嘅過程啦，係咪？又即係我即係。行畢業嘛，驕傲嘛，覺得自己好勁，係咪？咁所以咧，就我檢討翻之後，嗰次唔好再係輕敵同埋驕傲，咁我就下次唔再犯。如是者，咁我第二次又再考啦，咁我又再考體能啦，又再考筆試啦，又再面試啦。咁結果嗰次就輸喺面試方面，咁我又唉， 又要檢討啦，究竟個書喺邊度咧？咁啊，咁我覺得我發現啊，嗰時嘅時事知識唔夠啊，我英文表達力唔夠高，咁我結咗用一年足足一年嘅時間啊！我一當時做緊份工，一放工翻屋企，我就睇報紙，係咁準備睇新聞，咩新聞我都差唔多煲曬啦，又中意剪報紙咁樣，我喺公民黨入住曬，佢儲埋唔同嘅新聞啊！咁我覺得今次冇死啦，咁啊第三次又再係考，咁啊又過體能啦，又再筆試，又再面對面試。今次面試過咗喎，問咗題目冇問題啊，準備咗成年喎，係咪？結果去到第四部分嘅面試又衰咗，今次衰咩咧？衰喺領導才能方面。我知道真係都冇得呢方面嘅才能，咁但係嗰陣時真係諗都冇諗過，因為呢行即係冇人覺得會衰喺嗰度嘅，我就結果衰喺嗰度。咁我就重新諗，真係好灰嗰時，真係灰到冇朋友。係啊，係好灰嘅，真係我唔知道你要經歷嗰一段咁長時間，你去即係佢不斷咁去挑戰，真係好灰。嗰時就即係好彩，即係嗰時係團契啦，好多弟兄姊妹同佢分享，佢哋都好支持、好關心我呢個嘅狀態。咁於是者又再振作，一年後又再去考，咁啊又再經歷頭先講嘅體能啊、筆試、面試。咁今次過埋個面第三次面試啊，又第四次面試又過咗咯喎啊！嗰度之前衰嘅地方又再面對過，去到最尾嗰次面試，我覺得掂啦，無懈可擊，一定掂啊！咁啊，喺度等消息，如是者過咗一個月之後，又收到信息，就話：，唉，唔好意思，我哋今次又唔考慮。我成個人係崩潰啊！我淨係呆到根本唔係我又唔得，今次係咩問題啊？我好即係我好埋怨，我真係好埋怨上帝，究竟點解我一個咁都乖仔，即係咁信俾心機去面對呢個嘅挑戰？哎呀，點解你都唔俾我去成功咧？我就開始質疑，究竟我係咪我細個去揀錯我嘅方向啊？我諗，之前係咁，上帝點解你唔好俾我？你冇俾我近視咯，360度咯，我近視我咪唔考咯，我咪了咗個心願咯，係咪？啊，我冇啊，即係求其，即係求其我心度，你冇俾我近視，咁我咪。即係把心一橫，我唔使考咯。但係你又冇，你又俾我近視，我唔開心。嗰陣時真係經歷過嗰個時間，跟住咁係牧師嗰陣時喺我最低層嘅時候鬧翻我哋上嚟。點樣鬧咧？咁話説有一次，我 David 講個邪嘢俾你聽啦。佢話有一晚我喺條街度咧，我撞到一個佢十幾年冇見嘅朋友。佢話我十年都唔會行喺條街嘅。就算你行嗰條街，你都唔會撞到個人。結果佢真係撞到個人，而嗰個人咧就係一個做消防嘅一個官嚟。話喂，好邪喎咁樣。佢將我嗰個事，佢即係記掛住我件事，佢就將嗰件事我嘅遭遇同嗰個人去分享。嗰、那個分享話：哦，我好閒啫，嚟揾我見下我咁樣啊。咁原來嗰個弟兄嚟嘅，佢就喺我哋另一間教會叫靈恩堂啊。咁嗰度，咁佢就安排咗我哋會面啦。咁我就。記得嗰次 Teddy 都有陪我去嘅，咁啊去另一堂，咁啊去同阿頂去傾下偈咁樣。其實佢冇啲咩方法去講俾我聽，究竟你要點樣去面對，即係眼前嗰個失敗。佢冇嘅，佢講下啲，即係講嚟講去啲啊，坐正啲，件衫整直啲，衫整。其實冇講啲咩好具體嘅方法嚇。咁、啊、我，但係我心裏面我其實得到好大安慰，因為你知道呢一個咁嘅會面。是人的安排的，即是你很大的感覺，你是覺得神他真的透過牧師，他告訴你有個人，他覺得你是可以做得到的。如是者我即是第五次去考，我又過體能，又考筆試，又再面試，又再面試，最後那個面試我只跟那個官說，我說上今次我第五次考了，我在完全在誠意方面和那個熱誠方面，我是完全地徹底去委身於消防署，你請我啦真係我佢都真係認得我，佢真係認得我。跟住咁我又翻去等消息啦。咁最尾喺一個月之後，咁我真係收到電話，就話聽佢肯考慮取錄我。 嗰時我係開心到即刻，即係我即係又叫得嗰份公司，但係我真係好開心，好開心，即係喊咗出嚟。因為實在個過程係好辛苦，好辛苦，經歷咗足足一段即係5年嘅時間，係啊，面對好多壓力，所以即係有時我知道弟兄姊妹佢哋喺佢而家揾工作嘅過程裏面係好辛酸，但係我真係想同真心嚟講，我係好明白大家嗰種即係個感覺，即係我知道大家係好冇方向，我知道，但係我唔識得講，但係我真心去為你去祈禱，上帝係真係會為你哋安排。上帝在这件事上面使我企起身，同样他都叫约书亚他企起身。他第十节他这样说，起来，为什么你要趴在地下？为什么你要趴在这里？约书亚他虽然在他面对失败的时候很软弱，不知道怎样去面对以色列人，但是这件事他做得啱，就是他选择去拥抱上帝，他走到上帝约柜面前去向他祷告，你才是有机会给到上帝去告诉他这个问题在哪里。你试想想，如果他不拥抱上帝，他一路去自怨自艾的时候，他一世都不会知道那个问题在哪。上帝跟他说，为什么你这么不开心？你败仗原因是因为你那种人犯罪。我想约书亚他想都没想过，原来他们今次输了场仗的原因是因为他当中人犯罪。你试想想，如果他们开个赛后检讨会，打完场仗，你将军 A 将军 B 究竟我们为什么输，我們可能都歸納出剛才那種各個原因，我們兵敵，我們這麼多兵為什麼要派3000人去，是不是？他想都沒想過，原來他因為當中有人犯罪。在遇到不同的問題的時候，大家有沒有想到究竟那個問題那個核心那個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一些人性的那種的軟弱，並不是因為件事本身那個的問題。最近呢，為很多鉛水事件的，大家覺得鉛水事件這個問題不是水有鉛本身不是一個問題，水有鉛不是無端有鉛，大家會覺得這個問題來自什麼原因？是不是有些人會即有兩方面的，有一方面他覺得可能是人的貪婪，是不是？為什麼？因為那些承建商用一些便宜的材料，是不是偷工減料，所以他覺得這個問題的核心是人的貪婪。但另一方面有些人會覺得未必是人的貪婪，是不是？其實鉛水裡面一定是鉛，就是必然的成分來的，大家只不過將件事化大，是不是？覺得自己是一個受害者，不斷無限地將自己那種的問題放大，好希望有關當局去解決，因為我受害者嘛，係咪？我好想揾邊個最好俾我知道邊個出錯，要去賠償我心靈重大嘅損失，每人20萬，圍佢間屋叫，等佢個間屋冧，係咪？我哋有時真係會將個問題嗰個核心關乎一個係。真係以為一個表面問題，但睇唔到其實嗰個問題嗰個關鍵可能唔係事件嘅本身，可能係人核心嗰個種嘅問題。如果唔處理嗰個核心嗰個問題，其實再犯嘅機會係好大，係咪？又再講個例子，有一次咧，我有個同事佢翻工遲到，咁我即係佢翻工遲到，跟住我了解一下究竟點解遲到啦，咁佢就話。因為塞車咁樣，咁好合理係咪？你塞車遲到緊有啦，大家都係咁樣。咁我就再唔係喎，佢住得全公司最近係佢喎，即係住喺公司距離唔夠1公里嘅範圍內，點解你都會因為塞車問佢翻工遲到嘅？咁我好奇怪啦，又再了解問下佢，點解佢翻工會遲到？其實唔係㗎，佢成日都有遲到呢個習慣。佢其實佢做好多嘢咧，嗰個態度都好慢嘅， 佢翻工都唔係好緊張嗰種。所以我就覺得，可能如果呢個同事佢只係今次用塞車呢個藉口嘅話，其實佢再犯嘅機會好大，係咪？因為佢真係冇檢視過今次到嗰個核心嘅原因係咩，即係可能佢唔重視，即係翻工啦，係咪？可能佢好中意揾藉口，啊，今次咦塞車 work 喎，下次就諗下自己肚痛啦，啊，或者諗下唔同嘅原因，係咪？佢都會解釋到究竟點解嗰一次遲到，但係佢始終冇處理過，就係佢着唔著緊嗰個守時嗰個觀念，係咪？約書亞佢都知道佢哋當中有一個隱藏嘅問題，上帝冇好快咁樣講佢聽，話你當中人犯罪，嗰個就係亞當，佢冇同佢講係咪？得我哋知啊嘛，我哋一開始我哋知道故事嘅發展就係因為亞當犯罪，但上帝冇同約書亞咁講，佢係唔知嘅，佢唔知道究竟係邊一個去犯罪，咁佢教佢用咩方法去揾到嗰個犯罪嘅人出嚟啊？咁啊叫抽籤係咪？咁啊抽先抽係邊一個嘅支牌？第十三節好似冇記錯喺度，但先抽邊一個支牌，揾到個支牌啦，啊揾到個支牌啦，咁啊再抽係邊個宗族啊揾到第一行啦，啊再抽係邊個家室，我姓林嘅，冇錯就係、是、你嗰個家室嘅入邊嗰個人犯得罪。終於他知道那個來源就在哪裡，最後他將他徹底解除。我做的時候呢問題呢，核心的問題呢，我們不是真的那麼容易去察覺得到，真的要逐層逐層逐層 去找出來，是需要經歷可能時間才可以去到我們、就是、內心深處，才可以找得到那個問題那種的關鍵，是不是？如果我們面對不到問題的關鍵，可能我們重複犯的機會都很大，是不是？重複錯的機會都很大。耶穌基督在祂臨釘十字架之前，祂對門徒有最後的吩咐，祂這麼說，你們要警醒禱告，免得你們入了迷惑，是不是？我們要在撒旦面前站立得住，就要將我們的罪去除去，否則呢耶和華呢就在第十二節尾那裡，他就說我就不能夠再與你同罪。我們要在撒旦面前站得住，我們都要將我們核心的問題去挪開。我們未必有能力單憑自己是可以將我們自己即內心深處那種問題去顯露出來，有時我自己都不知道，其實真的不知道，甚至可能知道不想去面對，沒勇氣去面對，啊，沒能力去面對。但是我們一個方法是對的，就是選擇去親近上帝，使上帝的話語，使上帝的能力去將你的問題的核心去打出來，打開出來，使你知道去糾正它。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我們除了要去面對我們成功得勝的時候，我們要去警醒，避免去飄過飄張之外，其實我們都要去留意究竟我們的罪性會不會影響了我們跟人之間那種的關係，跟神之間那種的關係。即有時你跟另一半吵架，有時真的不是那個問題的那個本身，即可能真的不是的，我想去那裡吃飯，我不就你，我要去那裡吃飯，不行，我要去那裡吃飯。其實大家都有去不同選擇的，但我們就不懂得去包容咯。我就是我是都要在這裡，我不妥你，我不是因為想吃飯，我就是我包容不到你那種的意見，我就是想我堅持自己那種的想法，要知道個核心問題在哪裡。有時我們彼此之間，我們會透過祈禱去守望，是不是？我們怎樣可以做到祈禱去警醒？其實有時我們那個祈禱其實都不是很警醒，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有時我們祈禱呢，很多時候我們為著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去祈禱的時候，我們可能會有這樣的祈禱方法，是不是？我們說為患病的肢體，我們會希望他怎樣， 得到合適的醫治，係咪？啊，或者為揾屋嘅弟兄姊妹，希望上帝預備一個好嘅地方，或者預備一個地方俾佢。我通常都係留於喺呢個層面上面，其實未夠噶。我哋仲可以去關心究竟嗰個弟兄或者個姊妹，佢面對佢個病嘅時候，佢嗰個靈命狀態係點樣？佢會唔會因為佢面對呢個困苦嘅時候，佢內心好埋怨上帝，同上帝之間個關係好差？我哋有冇為住佢呢個部分一齊去守望？你簡單，而家佢好唔舒服係咪？最近佢都即係佢整緊條腰係嘛？佢即係我所知道佢都唔係腰痛簡單，佢係個人嘅狀態係好差，佢可能咩都唔想做，同神之間嗰種關係都可能好差嘅時候，弟兄姊妹，我哋為佢禱告嘅地方，究竟係淨係為希望佢有個得到一個良好嘅醫治啊，定係為住簡單嗰個心靈、那個狀態同神之間嘅關係，佢再重新分裂嗰個地方嘅守望？鼓勵大家，一陣我哋有完咗之後祈禱嘅時候，大家有唔同需要，我哋都可以為住弟兄姊妹真係心靈嗰個部分、內心深處嗰個部分去彼此禱告守望，而唔係一啲表面嘅事。喺侍奉上面，我哋都要去警醒。我哋警醒嘅唔係單單我哋本身嗰個侍奉嘅崗位啊，可能喺音響嘅阿和啊，唔係話你不過即係我講今晚講個崗位，即係崗位上面，我哋冇錯，我哋係要警醒啊！我哋嗰刻嗰個音量嘅大細聲係要點樣去做？究竟啊，我哋下一個環節，我哋要俾啲咩樂器去出聲？或者佢帶敬拜嘅時候，我哋要知道下一首歌我哋點樣去帶個 mood 係點樣？我哋係要記住呢啲，冇錯，記住呢啲嘅步驟，使到我哋一個完美嘅崇拜，係咪？我哋唔會輕看每一件事嘅，係咪？啊！哦，大頭早兩日升咗張廁所嗰個相出嚟係嘛？ 唔 係我 send 過。哦，即係會漏水啊嘛！啊，我哋都唔會輕看呢件事啊！啊，我哋即係總務嘅朋友，我哋都會去徹底解決，因為好影響大家噶嘛。咁大家如果去唔到呢個廁所，咁佢咪花時間落十六樓咯？咁如果崇拜要個廁所，花時間落十六樓，影響咗大家崇拜嗰個心情咯，得噶嘛？所以我哋唔好輕看每一件小嘅事。我哋更加需要喺我哋侍奉崗位裏邊，我哋記得，除咗我哋要去做好我哋嘅崗位啊，音做好或者sound check 嗰度嚇教會大細聲之外，我哋更加要去警醒嘅就係我哋自己去敬拜上帝嗰個心。究竟我哋喺唔同嘅崗位上邊，我哋淨係專注喺自己侍奉嗰個地方啦，定係我哋可以警醒去專注，將我哋侍奉嘅心繼續擺喺上帝，求上帝去帶領住我哋每一個嘅侍奉。無論今日大家的光景是如何，你去面對一連串的失敗都好，或者你風平浪靜很成功沒什麼衝擊，你都可以時刻警醒，靠著耶穌基督的能力，使到你知道你內心深處的問題在哪裡，使你得到真正的改善，令你去得著一個真正成功的生命。